田丹列传第二十二。田丹者，其诸田叔属也。闵王时，丹为临淄市院，不见之。及燕使乐毅伐破齐，齐闵王出奔，以而保莒城。燕师长驱齐平，而田丹走安平。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复铁笼，以而燕军攻安平，城坏，其人走，征途，以魏哲车败为燕所虏，为田丹宗人以铁笼故得脱，东保即没。燕既尽降其城，唯独莒即没不下。燕军闻齐王在莒，并兵攻之，闹齿即杀闵王于莒，因坚守拒燕军数年不下。燕引兵东围即没，即没大夫出与战，败死。城中相与推田丹曰：“安平之战，田丹宗人以铁笼得权，袭兵。”立以为将军，以即没拒燕。请之，燕昭王卒，惠王立与乐毅有隙。田丹闻之，乃纵反谏于燕，宣言曰：“齐王已死，城之不拔者二耳。”乐毅为诛而不敢归，以伐齐为名，时欲联兵南面而望齐。其人未复，故且缓攻即没以待其事。其人所惧，唯恐他将之来，即没残矣。燕王以为然，使季节待乐毅。乐毅因归赵，燕人士卒愤，而田丹乃令城中人石壁祭其先祖于庭。飞鸟西翔舞城中下时，燕人怪之。田丹因宣言曰：“神来下教我。”乃令城中人曰：“当有神人为我师。”有一族曰：“臣可以为师乎？”因反走。田丹乃起引还东向坐，师视之。族曰：“臣欺君，诚无能也。”田丹曰：“子务言也。”因师之，每出约束必称神师，乃宣言曰：“吾为惧燕君之亦所得其足，置之前行与我战，即莫败矣。”燕人闻之，如其言。城中人见其诸降者尽义，皆怒，坚守，唯恐见得。丹又纵反间曰：“吾惧燕人绝无城外种目，路先人可为寒心。燕军尽劫陇墓，烧死人。即没人从城上望见，皆涕泣，俱欲出战，怒自十倍。田丹之士卒之可用，乃深操板叉，与士卒分工，妻妾编于行伍之间，尽散饮食享事，令甲卒皆服，使老弱女子成城，遣使约降于魏。燕军皆呼万岁。田丹又收民金得千亿，令即没富豪为燕将曰：“即没即降，愿吾掳掠吾族家妻妾，令安堵。”燕将大喜，许之。燕军由此亦谢。田丹乃收城中得千余牛，为将赠衣，画以五彩龙纹，束兵刃于其脚，而冠之束尾于尾，烧其端，凿成数十穴，夜纵牛。壮士五千人随其后，牛尾热，怒而奔燕军，燕军夜大惊， 牛尾巨火光明玄耀，燕军视之皆龙纹，所处尽死伤，五千人因衔枚击之，而城中鼓噪从之，老弱皆击铜器为声，声动天地。燕军大骇，败走，其人遂移杀其将季节，燕军扰乱奔走，其人追亡逐北，所过城邑皆叛燕而归田丹，兵日益多，城胜燕日败亡，卒至河上，而其七十余城皆复为齐，乃迎襄王于莒，入临淄而听政。襄王封田丹，号曰安平君。太史公曰：兵以正和，以奇胜，善之者出其无穷，其正还相生，如还之无端。夫始如处女，敌人开户，后如脱兔，敌不截据，其田丹之谓也。初，闹齿之杀闵王也，举人求闵王子法章，得知太史教之家，为人灌园，教女怜而善遇之，后法章私以情告女，女遂与通，即举人共立法章为齐王，以举据焉，而太史是女遂为后，所谓君王后也。焉知出入齐，闻画艺人王竹贤，令军中曰：还画艺三十里无入，以王竹之故。以而使人谓竹曰：其人多高子之意，吾以子为将，封子万家。竹故谢。燕人曰：子不听，吾引三军而图画艺。王竹曰：忠臣不事二君，真女不耕二夫，齐王不听吾谏，故退而耕于也。国既破亡，吾不能存，今又节之以兵为军将，是助节为报也。与其生而无益，故不如烹。遂惊其颈于树枝，自奋决斗而死。其王大夫闻之曰：王竹不依也，亦不北面于燕，况在位十路者乎？乃相聚如莒，求诸子，立为襄王。